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CT 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先。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主任医师张仲红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常见的老年的尤其是男性朋友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这个期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急救中心的副主任刘红梅，请他介绍一下上一周北京急救中心的派车情况。刘院长您好。 哎，主持人好。 嗯，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上一周咱急救中心的派车情况。 好的，在上一周呢，北京急救中心共派出急救车辆5603次，前三位的病例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第一位的仍然是外伤957例，第二位是心血管疾病684例，第三位呢是脑血管疾病633例。 嗯，这个 但是总体呢、总体来看啊，就是咱们上一周应该是近年来吧，我们出车例数相对来说是减少的比较明显的一个月， 嗯， 可能一周吧，可能是由于这个天气比较 凉爽 了也好了，所以大家发病的确实比较少。 是我们看跟2014年比，好像真是差的挺多的哈。我们希望这样的事儿越来越多，这是好事哈。但是 对，这是好事， 这是好事。但是呢，还得想请您提个醒，就是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常见一些小毛病，但是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很难受。比如说像这个落枕哈。这也算是一种常见病了吧，在这方面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提醒呢？ 应该说落枕呢也是一种咱们常见的一种症状吧。这种症状呢大部分可能就是没有之前没有征兆，比如说晚上睡觉前呀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早晨起来以后呢会感觉到这个肩背部啊明显的酸痛，严重的呢会感觉到颈部活动受限，比如往左能扭往右不能扭或者是怎么样。其实这种症状呢发生主要还是这个由于咱们颈部的肩背部的肌肉呢它有一个扭伤，或者由于咱们这个睡眠的姿势不良，枕头过高过低或者过硬，然后造成这个肌肉僵硬，然后呢或者肌肉组织受损伤而引起的这些症状。 嗯，那可能很多人说一旦出现落枕之后是不是可以用尝试一下比如中医的推拿能够缓解这个症状吗？ 确实是这样。应该说这个落枕呢就是通过这种按摩推拿来说呢是可以来缓解这些疼痛或者不适的症状，但是我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呢一定要由专业技术人员实施，不能让这个比如说家人啊或者我们看到人家的手法呀不专业的人员好心帮忙进行这种强硬的掰伸颈部和这个肩部，甚至有的人说你掰出咔嚓的响声这个就好了， 哎呦， 这是切记不能这样的， 太危险了。 如果这样的对这样很危险，容易造成急性的损伤，而且会把这个症状甚至是加重。 嗯，那平时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内容呢？ 针对这种落枕的症状呢其实最简单呢平时我们主要是还是要在那个睡前呢注意枕头的选择，高低软硬度啊对颈椎呢是直接有这个影响的。最佳的这种枕头可能因人而异，但是按照咱们大众来说最佳的这种状况应该是枕头应该是能够支撑颈部的这个生理曲线，并且保持这个颈椎的一个平直是最好的。这种状态呢就是让这个保持生理曲线，然后颈椎能够有一个填充保持它的平直。而且最有一点呢，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秋季了，逐渐的慢慢的会天气变凉，颈部的保暖在这儿呢我也提示听众朋友们，夜间尤其是现在可能白天稍热晚上还会开窗通风，然后这种受凉也容易引起这个落枕的出现。 嗯，这个可能开空调的人已经不多了哈，但是早晚开窗夜里开着窗户睡觉还确实容易让很多人落枕是吧？ 对对，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 好的，非常感谢刘院长，谢谢您，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的，再见。 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宏大夫，他同时呢也是国际器官移植学会的会员和日本器官移植学会的会员。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欢迎一下张大夫，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是很多老年朋友、男性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是前列腺增生的诊治。说到前列腺呢，好像很多男性的老年朋友多多少少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好像又不太了解啊，这个到底这个器官在我们的男性的人体当中承担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您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是这样，这个前列腺呢位于膀胱和尿道之间啊，它负责我们这个人体的泌尿系统的排尿功能，同时呢它有一定的生殖功能的作用。 它的这个功能应该说是不是现在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前列腺疾病的朋友都是岁数越来越大的时候越来越明显，它是随着年龄上面会发生一些退行性的变化吗？ 确实是这样。因为前列腺增生啊是一种老年性疾病，它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疾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呢人口的老龄化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那么前列腺呢也增生这种疾病呢越来越成为影响中老年这个生活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疾病之一。 目前大概的发病率能到多少？ 是这样的，男性呢一般40岁以后啊就会出现前列腺的不同程度的增生。但这种增生呢主要停留在组织学上，而不出现这个临床症状。我们通常认为呢，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病理组织学意义上的前列腺增生。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根据目前国内外这个文献的报告，50岁以上的男性，那么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可以达到29%左右。那么随着年龄增长啊，这个发病率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到了80岁左右呢，能够达到90%。 哎呦，80岁以上 的 基本上， 就多数老年朋友都会有这种疾病， 就是没有，基本上没什么漏网的了，是吧？90%这个数值，这个比率太高了， 是比较高的， 比较高哈。那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呀，那前列腺看来这个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可能出现问题就会越来越多。那么今天正好请您来，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前列腺增生啊，它一般都会有哪些症状？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脑子里边就会想一下，哎呀，可能是我前列腺有问题了。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前列腺的症状呢，是随着它这个疾病的进展，随着病程逐渐加重，它这个症状逐渐表现出来的。那么刚才你提到了什么时候我们需要警惕？那么前列腺增生啊，最早的临床症状之一啊，临床症状就是夜尿增加。 夜尿增加。 什么是夜尿呢？就是说我们从入睡到晨起，那这段时间呢排尿情况，通常情况下呢，一般我们认为50岁左右的男性应该小于2次，也就是说在0到2次之间。那么你超过2次以后呢，我们可能就要提高警惕了。 那大 一般来说是在正常饮水的情况下， 正常饮水的情况下， 大于2次我们要提高警惕。这是由于呢这个前列腺腺体当中啊有组织内含有这个阿尔法受体，这种受体呢受交感神经的支配。那么交感神经兴奋在夜间的时候呢，它会刺激阿尔法受体啊，引起这个膀胱的泌尿肌的收缩。所以产生这个排尿情况。 即使他晚上不喝太多水，如果前列腺 也会出现， 就是比如说他尿的量小，但是次数多，是吧？ 对，确实是这样。 这个您刚才提到了说夜尿多是这个早期症状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呢？ 除此之外呢，那随着疾病的发展，前列腺体积越来越大，它会出现以下的症状，主要呢我们临床上呢划分为储尿期的症状和排尿期的症状。那么储尿期呢主要表现为尿频，尿急。个别病人呢伴有尿痛。我们称为 LAS 症状或者是膀胱刺激症状。尿频呢可以很严重的这个半个小时一次，一个小时一次，甚至呢十几分钟就一次。非常痛苦。那么排尿期症状呢我们也称为梗阻症状啊，这主要表现为排尿困难。病人必须增加腹压。 要用力量啊才能进行排尿。 这两个症状，比如尿频和排尿困难啊，从感觉上好像两个有点矛盾的症状，一个是老去嘛，一个是去了之后就尿不出来。 对， 这两个是并行存在的，还是有可能是比如说排尿困难是这个后期的症状，还是怎么着？ 这个情况呢，在不同的病人身上表现的并不一致。 嗯， 有的病人呢表现为这个尿路刺激症状，就储尿期症状为主，明显一点， 就是尿频多一些。 对，还有一部分老年朋友呢，表现为这个排尿困难症状，就是说有尿等待现象，尿线变细的现象，排尿时间延长，同时呢感到排尿没有力量，有尿不尽的感觉，严重的情况下到晚期呢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充盈性的尿失禁呢，或者急性的尿储留的情况，这一部分病人呢以排尿期的排尿困难症状为主。还有一部分这个情况呢，是这两种情况都出现啊，所以医生呢要详细的询问病史，病人的排尿情况，根据不同的情况呢来选择用药。 我曾经这个听有些老年朋友，就是刚刚上点岁数哈，就开始谈，哎呀不行了，岁数大了，你看这个上厕所费劲了啊，就是有些朋友，比如说他感觉自己憋不住尿，结果呢到了卫生间之后发现自己又尿不出来。 对， 这 就是我们所说的尿等待现象。 尿等待现象， 对， 它明显的有尿意啊，就是要去厕所。 对 啊，结果到了那儿又尿不出来， 尿不出来，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然后呢再开始排尿这个动作。 这个就是也是前列腺肯定有问题了， 有这个表现， 有表现哈。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些表现，其实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之外，就一定得留神，这可能是前列腺有问题。 对，是这样。特别是夜尿增加以后。 夜尿增加以后是吧？那比如说我们发现自己有这些症状了，去医院找大夫介绍病情，我发现比如说有些体检的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些 B 超。那目前这个对于前列腺的这个诊断都通过哪些手段呢？ 刚才我提到了，我们需要了解前列腺这个病人的症状，问一些病史，这个对我们做出诊断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在临床当中常见的检查啊，包括最常应用的就是说泌尿系 B 超，通过泌尿系 B 超检查呢，能够了解前列腺的体积的大小啊，膀胱的充盈情况，有没有残余尿的情况啊，另外有没有合并症啊，比如说出现合并症了以后有没有积水的情况，或者膀胱有没有结石的情况，都可以了解， 都通过 B 超。 是 现在的 B 超的这个清晰程度是不是也是很容易能判断出这个问题？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啊。我们在那个 是我们那个常规检查之一， 常规检查啊。而且我们也经常会听到，比如说常规的体检当中，有些大夫也会提示，比如说存在啊这个前列腺炎，或者说有前列腺钙化，然后经常会说到一些充盈这样的词汇，这些词汇到底都意味着什么？您也不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是这样，因为前列腺炎呢，多数呢，它这个有个年龄段啊，多数是中青年患者发病。它的表现呢，可能也会有尿频、尿急的表现。它更多的表现为会阴区的胀痛啊，不适感觉。这个发病的年龄段不一样啊，严重的可能会有发热呀，尿常规检查可能会出现异常。同时呢，我们还做一些前列腺液检查，通过这个呢来做临床诊断。前列腺增生呢，主要是老年朋友会患这种疾病。另外呢，他前列腺炎呢，通常前列腺这个体积呢，中青年呢前列腺体积不是很大，那么老年朋友呢，可能前列腺体积通过 B 超检查就会发现体积会增大， 那个比如说有钙化点，那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通常提示呢，过去可能前列腺有过炎症的表现，愈合以后呢，那么在超声影像学表现上表现为钙化， 就是有痕迹了，就是曾经得过炎症， 曾经这样， 曾经有过， 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曾经有过，可能当时没觉得， 对，愈合了， 愈合了，没问题了，只不过是留了一个足迹而已， 是这样， 是吧？那比如说还包括像什么充盈，这个有意义吗？ 充盈呢，我们做泌尿系统的超声检查呢，大家都知道，说去这个医院呢做体检的时候，比如说做腹部 B 超，我们需要空腹，肝胆胰脾的 B 超。那么做泌尿系统 B 超呢，我们需要嘱咐病人饮水，让膀胱充盈，多喝水，膀胱充盈起来以后呢， 我们在便于观察， 嗯， 一个是观察前列腺的情况，再一个呢就观察膀胱壁的情况， 嗯啊，嗯，所以这个 这是检查需要的情况， 检查需要的哈， 对， 所以咱们大家比如说在常规体检当中呢，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这个疑问，也可以去问问大夫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对， 嗯，那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前列腺在我们国家，前列腺增生在我们国家这个发病率还是很高的，尤其是老年朋友啊，那么也出现了一些我们经常听广告。啊，这个，我估计您也曾经切实体会到各种各样的民营的一些机构啊， 社会上， 社会上都有什么尿频、尿勤、尿等待啊，这样的这个说法，可见这个发病率很高，而且不太好治吧？ 应该说呢，这个前列腺增生啊是一种常见疾病，通过这几年的这个研究。新的药物、新的技术手段不断应用于临床啊， 嗯， 对于前列腺增生啊，应该来说，我们的现在治疗手段很丰富， 嗯， 也很先进，疗效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嗯，就是说现在的治疗手段根本上跟，比如说跟国际上接轨，是不是已经差不多了？ 应该是这样，可以 已经差不多了哈。那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提到了说这些症状，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我们的前列腺出现增生这样情况？这是我们比如说先天带来的一些问题，还是后天比如说习惯带来了一些问题呢？ 这个对前列腺增生的病因学研究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啊，进行了很多，包括国内外。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可以这么讲，我们医学界呢对这种病因呢还没有明显的定论。目前呢只是停留在一些理论推测和假说的这个一个水平。目前呢比较多的，大家比较多的啊，主要是有这么以下几种这种学说，主要认为呢就有生长因子失衡的这么一种理论。 生长因子失衡。 对，再有呢这个细胞生长。凋亡理论，那么这两种呢，我认为都是从这个老年男性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大，机体的功能的退化，基于这个理论。那么我更多的呢，也是被很多人更多的认可啊，并通过动物实验已经得到证实呢，是一种双倾睾酮刺激理论。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说呢，这个前列腺呢，它是一种可以有内分泌的功能。它可以分泌一种叫做五阿尔法还原酶的东西， 嗯， 那么这种五阿尔法还原酶呢，仅仅存在于前列腺腺体内，它的作用呢，就可以在五阿尔法还原酶的作用下，使得雄性激素里面的睾酮，在五阿尔法还原酶的作用下转化为双氢睾酮，这个双氢睾酮啊，可以刺激前列腺的组织，引起前列腺的增生，同时呢，这个人体这个年龄大了以后呢，我们的激素水平。那雄激素水平在下降啊，睾酮水平在降低。 嗯， 那么降低以后呢，由于人体的生物反馈这个机理，睾酮水平降低以后呢，双氢睾酮的水平会提高。同样呢，它也可以刺激前列腺的组织，使得前列腺的体积增大。 嗯，所以这个看来可能是跟我们这个年纪密切相关的，密切相关的一个疾病。那么我们也经常会听到一些说法，比如说得了前列腺增生之后，别吃辣的，就是这种说法。比如说别久坐。啊，这个都有科学依据吗？ 这个属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比如说预防啊、生活习惯啊、久坐和辣的东西呢，它主要是对前列腺会起到刺激作用，引起前列腺的充血。 嗯。 我们这个排尿本来就需要这个产生一些困难啊，前列腺充血以后呢，会加重这个排尿困难。 嗯。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更应该注意。 就是这个可以是嘱咐大家哈。 对， 这个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不要饮酒 啊， 特别是烈性酒。 烈性酒，这高度酒也不太合适， 不合适。但是少量饮酒呢，这个有时候难免。 那可能很多人说了，还是前列腺这个病是不是可治可不治啊？你看，顶多是排尿出现一些问题，会不会在日常的接诊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患者也是等了很长时间才去医院找您的？ 这种现象呢，可以说呢是一种普遍现象，也可以这么讲。今天上午呢，我出诊的时候就接待了一位这个92岁的老年朋友。他的主诉呢就是尿频，很严重的尿频。通过这个病例呢，我觉得可以说明，前列腺增生呢，对我们老年朋友的身体的危害影响之一呢，就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影响生活质量。这个老先生的尿频呢，就是也是很典型的出现夜尿频了，大概在几年前就开始出现了，他就一直没有治疗。那么现在尿频症状呢，很严重， 到多少次？ 平均呢，每个夜里头要十几次， 十几次， 对，不能去休息。 哎呀， 这样的话呢，就影响他的，就比如说外出啊， 受到影响， 嗯， 不能去旅游啊， 嗯， 那参加什么会议啊、活动啊， 嗯， 乘坐交通工具啊，都有影响。 关键 所以他非常苦恼。 是啊，您想夜里边本身老年人觉就少啊，他如果是，哎呀，少这个老企业的话，那个生活质量睡不好觉也麻烦。 哎，确实是这样，有的人还会引起高血压，因为睡眠不好嘛。 嗯，这是尿频，他就等于等了很长时间是吧？ 他一直没有治疗。 哦。 他们家属呢，对这个疾病也不了解。 嗯。所以就等于是耽误了。 应该是这样， 应该算是这样， 对对， 就是还是得引起大家重视，是吧？ 是的， 嗯， 我也这么认为。 嗯，那目前比如说像他这种早治疗效果会更好一些吗？ 是这样的，我们目前国际上呢，对前列腺生活呢，这个影响人体的这种生活这个影响程度呢，应用了一个评分表，我们称为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表。临床上我们医生之间也称为IPS 评分表。 这个评分表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评分表呢，这个比较通俗，明了，也很实用。它是以这个问卷这个问答的形式，问卷的形式，通过几个体征几个这个来询问来进行打分，一共有七项。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简单的说呢，比如说这个可以询问病人有没有尿不尽的感觉啊，另外每次排尿的时间间隔是不是小于2个小时啊，有没有这个尿流中断的现象啊？有没有排尿这个尿线变细的现象？其次呢，还有没有尿等待的现象？是不是有尿无力的现象？同时呢，可以这个从晨起到排尿，就所谓夜尿的时间次数多少？那么这七项呢，每项占五分， 每项占五分， 从低到高零啊，就到五分之间进行打分。总分呢就是35分。我们呢把这个0到7分。认为是轻度的，定义为轻度的前列腺增生。那么8分到19分呢，就是中度的；20分到35分呢，就是重度的前列腺增生。 多少分以上就是重度？ 20。 20。 哎，20到35。这个区间呢，我们都称为重度的， 都是重度前列腺。 所以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也要给病人就是划分一下，问一问，评估一下。 所以您看啊，这几项您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存在啊？您再给我们简单重复一下哈。第一个是。这个 有没有尿不尽的感觉？ 尿不尽的感觉。第二个呢？ 排尿时间是否小于2个小时？ 之间的间隔2个小时。 对对。 第三 有没有这个排尿中断的现象？ 排尿中断。 第四呢，就是有没有尿线变细的表现？第五呢，就是有没有尿等待的现象？第六呢，有没有排尿费力的现象？通过程度呢进行打分。第七呢，就是说。从入睡到晨起这之间的排尿次数， 排尿次数啊，这个比如说那5次就是5分了， 不是，它是有个很细的表格， 很细的表格， 按照这个表格来打分。 反正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哈，尤其是老年朋友，如果您这个自己总结一下，发现自己也差不多20分的时候，有几分差不多就应该上医院呢。 是这样，我们这个门诊呢都有这种表格，可以随时随地的发给病人，病人可以自己填一下，我们现场呢就可以给病人进行评分， 就可以进行 很方便， 很方便啊。其实这真的挺不错的，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去医院的这个泌尿外科来进行一些咨询哈。那刚才您也提到了手术，我们也经常会听到有一些朋友说，哎呀，这个前列腺是需要手术吗？还是比如说前列腺吃药就能够根治吗？就很多老年朋友会希望通过一种治疗能让这个事儿彻底解决哈，这个能够彻底解决吗？ 因为前列腺增生啊，它是一种进行性发展的疾病。我们所谓手术呢，也是切除的前列腺就是增生的啊，比如说中央带这部分腺体，不是说把所有的前列腺组织全部切掉了。那么切除以后呢，按照目前这种国内外医学的研究呢，那认为。10年以后呢，可能一些残存的腺体啊，还有其他一些腺体还会继续增生。 所以您看，您这样一说，我们就明白了。这个尽管前列腺增生是一个比较良性的疾病，但是如果不及时处理、不及时治疗的话，可能引起的后果还是非常大的啊。 是这样。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宏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也会发现。这个现在哈，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节奏加快，会发现貌似前列腺增生有貌似哈，但不见得准确。我不知道您感觉没有，就是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 这个可能跟我们的不良生活习惯，另外和我们的饮食结构啊，可能有一些关系。 就是辛辣的食物吃多了是吧？ 对，另外环境的变化呀。 工作节奏的变化， 嗯， 那但是目前呢，只是停留于这个 感性的， 感性的啊， 嗯， 还没有这些，比如说客观上的 统计学的数字， 统计学的、流行病学的， 嗯， 或者是这个文献报道的证据， 嗯，是。那最后一点呢，再回答一些朋友非常关心的问题，因为您也提到了前列腺呢，可能除了是我们这个排尿的一些功能之外，很多人也说它是生殖功能哈，就是前列腺增生最后的时候，很多人关心，比如说越来越年轻化，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啊这个生育能力也会受到一些威胁？有这样的说法吗？ 一般来讲啊，这个前列腺增生呢，它主要是对我们的排尿产生影响。 嗯，嗯， 这个对生育能力呢，大家不用太担， 不用担心。嗯，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首钢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宏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有关前列腺增生的这些诊治。每一次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他们都是意犹未尽啊，就觉得我们节目时间特别短， 啊， 聊聊还没有聊开呢，没关系，也希望 还有一些内容，啊， 对，也希望 如果以后有机会呢，我们 对对对，希望张大夫常来哈。听说您也经常去一些社区里边拿着片子给社区的大爷们讲这个问题是吧？ 是这样，我们这个也在工作之余吧，有一些义务到社区啊，社区医院去给大家老年朋友啊，去进行一些宣教，讲解前列腺增生方面的知识，如何合理用药，如何这个提高重视，就刚才谈到了，如果呢它是一种这个良性疾病，但是如果治疗不及时或者是说治疗不科学，没有找到专科医生，那么对人体的危害还是很重的。 是，所以您刚才提到了那些表现，尤其是前期的像夜尿频繁的这种表现， 对， 一定得引起大家重视， 提高警惕。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首钢医院泌尿外科的张志宏大夫，谢谢您，希望您有机会常来。 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古筝曲高山流水清新淡雅， 二胡曲江河水汹涌澎湃， 古琴曲流水绕梁不绝， 水是美之源泉， 珍惜水资源，让美永驻人间。 现在是北京市。